第255集，野星。宫中也正在用着晚膳，晚膳之后，顾元白和薛远一人一张桌子，各自处理着政务。等顾元白从奏折中抬起头，薛远还在埋头工作。 我们这么看，可真像一对坚强的工作狂。 顾元白晚膳时吃的少，现在有些饿了。他唤来田福生送上一些吃食，片刻东西就送了上来，一小碗冒着热气的软糯汤圆，一碟个头小巧的蒸饺，还有一个一手可拿的白面卷饼，香味浓郁，一下子就让顾元白更馋了。薛远闻到了香味，把桌上的东西收拾收拾，公事正要把另外一份夜宵放在他身前，薛远站起身， 我同圣上一起。 座椅放下，顾元白往他面前看了一眼。 你的东西样样都比我要多。 一碟蒸饺才五个，我一口一个，下肚子还不一定能尝出味道来。圣上面前的这些东西还不够给我塞牙缝的，要是不多一点儿，那吃也是白吃。 那你就吃慢些。 我尽量。 皇帝吃的东西味道自然不用说，顾元白舒服地用了夜宵，喜欢极了今日这一小碗的汤圆，一入口里面的甜馅料就流了出来，入口即化，甜得不腻，还能让人嘴馋。虽然没有芝麻和花生，但这料子也不知是什么做的，香味一点儿也不少。薛远吃完这些东西之后还没有饱，反而开了胃口，让御膳房给他上了一碗牛肉面，大汗淋漓地吃了起来。他吃饭时吓人，狼吞虎咽一般，这样的吃法对身体不好，但薛远已经习惯，只有被顾元白盯着才能慢上半分。顾元白吃饱了，随手抽出一个奏折，看到一半突然笑出了声。薛远对他的情绪可谓是敏感，顿时从面碗里抬起了头。 生气了？ 有御史上书来弹劾你了。 顾元白弹了弹奏折，合起放到一旁， 说你夜宿宫中与礼不合。 哼，管得真多。 宫中无妃嫔，圣上留他在宫中，这些人看不惯他，监察处的人也看不惯他，归根究底还是薛远做得不够多。 等你立的功劳多到他们没话说的时候，他们就不会盯着你这样的小事了。 我知道了。 这之后，顾元白便多次派遣薛远给他办事，薛远往往匆匆去，匆匆赶回，近的地方当日就可来回，京城就像是有他命在一般，吸引着他不论多难也得连夜回来。这很累，但薛远没抱怨一句。枢密院的事务繁忙，危险而又容易立功的事，他未曾退过一步。剿匪、石山坍塌、商户之中的整治和各地不安稳请求出兵的政务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薛远越来越游刃有余，像玩刀那般也将这些东西玩得应付自如。在早朝的时候，他站得更靠前了。薛远之前的武官官职也可以上早朝，只是他为了不离开顾元白的身边未曾领旨，之后封将军时又外出征战游牧和西夏不在京，自然也无法上早朝。对早朝从来只觉得麻烦的薛远，现在有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野心。薛远看着枢密使站的地方，规矩地垂下了头。 想站在离圣上最近的地方，近到可以一眼见到圣上，圣上也可以第一眼见到我。 春夏秋来，冬日又早，在第二年的开春，林之城突然上了折子，用了厚厚的纸面，更为细致地上书了海上贸易一事。顾元白看了良久，终于提起毛笔，用朱砂写了一个大大的允字。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，顾元白早已觊觎良久，他库存中那些等着贩卖各国的东西越来越多，就是在等重建的这一日。景平十四年， 朝廷重开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消息昭告天下，重商震惊，朝廷也开始召集前去重建丝绸之路的官员。朝中年轻官员们也很是激动，下职之后，楚卫的同窗杨吉便从翰林院追了出来。 子户， 楚卫停住脚步，朝着已成为庶吉士的同窗点点头。 何事？ 我向来对唐朝丝绸之路很是好奇，曾也走过一趟残纸，如今圣上准备重建丝绸之路，子户，你有没有兴趣？ 你想去？ 嗯，圣上要选拔官员，过两日便有一场官试要考，我还要多多做些准备。未曾想到科举之后也有要考官试的时候，你那里不是有些丝绸之路的书籍吗？就看一看。 好。 圣上当真乃是仁厚礼贤，丝绸之路竟也能在我朝重建，若是两路一开，哎，不见得会输给大唐那般繁盛。 楚卫想了想书中描绘长安城的那番繁华，又看了看眼前京城中热热闹闹的场景，不由一笑。 大恒当真也不输那般了。 同窗说个不停，突然话音一顿。 薛大人。 楚卫抬头一瞧，就见薛远穿过他们这群下职官员正往宫中而去，独他一人在此刻逆流而行。他默默看了一会儿，呼出一口浊气， 走吧。 两日后，顾元白亲自出了三个题考教前来选拔想要重建丝绸之路的官员。这些官员大都是年轻人，其余最多也只到中年，正好是不畏劳累身强体壮的时候。考完文试，顾元白没有放他们走，而是又考了他们的马术和体力。有一些对大海好奇，想要去海上丝绸之路看一看的官员，更是要检测他们是否运船，是否有恐海症。这一番流程走下来，官员个个大汗淋漓，有的更是头晕眼花，喉咙咳血，站也站不住，只能软倒的被太监扶着。为了测试他们的体格，顾元白直接把800米和引体向上给搬了上来。事实证明，即便这些官员平日里也会玩玩蹴鞠、骑骑马，但真正动用大批量的体力时还是不行。这个体测又刷去了不少官员，剩下的那些人被记在名单上，就代表着他们通过了。余下的官员欢呼一声，窃窃私语不断。 总算可以看一看异国风光了。我岳父时常要我同他打打拳，平日里我还想着此举没什么用，这会儿知道是我想差了。哎呀，还好平日里没什么懈怠，否则这会儿就无法待在这儿了。 顾元白含笑看着他们，等他们激动的劲儿过来，才让人送上温水，叮嘱道： 诸位也知晓朕选拔官员的目的，两路丝绸之路哪个也不简单，此番路途遥远，一旦前去那儿，便归途遥遥，甚至会耗费数年之久，危险更是重重。即便如此艰难困苦，你们也愿为我大恒而去吗？ 臣等愿往。 诸位皆是我大恒的好儿郎，也是朕的好臣子，但事有轻重缓急，丝绸之路也并非只走这么一次。你们家中有年迈父母者上前一步，父母亲抱恙者同样上前一步，为家中独子者也上前一步。 官员惊讶不已，彼此对视一眼，其中八九个人面带犹豫往前走了一步。 朕望你们多加考虑，与你们家中亲眷好好商谈一番，是否远行。 顾元白语气温和，并不强行将他们踢出队伍。 子欲养而亲不待，此乃人生一大憾啊。 这八九人沉思了起来，站在一旁的田福生不由想： 先帝和晚太妃一一先逝时，圣上便是如此想的吗？ 朕给你们两日思虑的时间，两日后不想去的官员前去正式堂上报，无需觉得为难。 瞧见他们听进去了，顾元白才让他们退下。薛元走上前：“ 圣上， 你也想去吗？” 薛元没有说话，顾元白眼中干涩，闭了闭眼，缓去疲劳。 朕也给你两日思虑的时间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